这首新歌 Code。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 大家好，我是张婷。 今天呢已经是2月16号星期四了。 哎，没错。 嗯，今天在说这个时间的时候啊，我说这每一周啊过得真的很快。当时办公室另外一同事就说，这个月2月28天尤其的短。 哎，你突然间这样一说，我觉得这个月盼到月底有希望了。 其实你是在掰着手指头在数是吧？ 对，因为昨天有一个同事在念叨，哎呀，这个月怎么这么长，什么时候到下个月 啊？真的吗？ 对啊。 难道他不知道这个月是一年当中最短的吗？ 就是大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嗯 嗯， 所以那个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了个醒啊。 对，想到这个月只有28天，突然间觉得又焕发活力了 是吧？又打了一点点鸡血。 哎，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呢，就是在情人节那一天 Maroon 5他们发行的最新的这首单曲。94年就已经成立了这支乐队，但是我觉得在主唱的脸上看不到岁月的痕迹。 没错，而且很多人说这个 Maroon 5的主唱 Adam Levine 嘛，觉得他特别像是就是外国版的李玉刚 啊， 就他的声线呀。 李玉刚 有点跳跃。 他的歌迷知道这些吗？ 他并不知道。 嗯，好吧，今天其实带来了很多的一些好听的歌哈。 嗯，因为周四嘛，咱们一般都是放一些新歌。 是的，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要交流互动的，也欢迎来告诉我们。在新浪微博是音乐随心听986，还有就是微信的公众账号 YGTP986。 嗯，没错。所以接下来还是新歌来送给大家了。 嗯，那这一位呢，就是刚刚在第59届格莱美颁奖典礼当中线上表演的，但今年他不陪跑，因为他没有入围嘛。哎、他是 Katy Perry。对， 好吧。 这首《Chant to the Rhythm》。 They woke up, they liars. Turn it up, it's a favorite song. Dance, dance, dance.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听到一首假歌， 嗯， 刚刚梦有女生是中文，突然就觉得，哎，这对吗？ 哎，没错啊，没有听错， 嗯， 这就是Aline 和 Ricky Martin 他俩合作的一个 Wendy Baca， 嗯， 这据说也是打造一个情人节的浪漫啊， 嗯， 虽然情人节已经过去了。但这个浪漫呢，看的样子还是 要延续，对，因为我们总觉得是这一周的新歌嘛，所以难以避免的又会提到这个情人节这一天。 其实也不用避免啊， 哎， 真的说是你找对了一个人的话，这情人节不是分分钟都可以处于这个状态吗？ 分手快乐。哎，为什么这首歌那名字叫《分手快乐》？我就 把心声给说出来了。 其实讲的是一个道理嘛，道理都懂就好了。 我觉得之前的梁静茹很多歌曲啊，你都可以在这个恋爱的不同过程当中去找到对应的歌。 嗯， 在一起的时候啊，那种甜蜜啊，幸福啊，分手呢就是分手快乐。 包括还有追求的时候，这个爱真的需要勇气啊之类的。 对对对，你看现在她自己生了孩子之后，她好像不太介意这些事情了，不管了。 嗯，对，而且她现在唱歌太甜蜜了。 嗯， 之前的苦情歌可能只是当年的那个年代可以去听去唱了。 对啊，现在说苦情歌的话，我觉得能够想到是另外一位男歌手， 哎， 杨宗纬。 杨宗纬啊，对，他倒是唱歌很走心，一层一层剥开你的心嘛。 对啊，很走肾。 那接下来这个乐队呢，他们也是比较走心的一个乐队。 嗯， 走心在于他们专注于跨界。 嗯， 之前我们说情人节有一首歌特别想送给大家，就是他们演唱的，但不太适合。 你确定要 在那天放？ 你真的要把这个名字说出来吗？ 哎，算了算了，还是听新歌嘛，因为他们最近也出新歌了。 对，而且这次呢又是很跨界的，跟另外一位跨界的选手，他就是好妹妹乐队和岳云鹏。这首 没听错， 真对的，是他们送上这首《送情郎》，出自《太平》歌词当中的一小段。 叫你又来呀，二不叫你愁啊，三不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 我从来不敢相信命运，直到我遇见了你，于是云也散了，花也开了，天空也放晴。能在这最美好的年纪和你在人海相遇，这是多幸运的事情，让我如何不害怕失去。你是一个自由的人啊，你有一颗漂泊的心，我知道你会去遥远地方，去你梦中的天堂，但我还有许多的话呀，想要说给你听。如果时间还来得及，能否听我为你唱起？ 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东啊，偏赶上这个老天爷下雨又刮风。 知道你也会想起那些难忘的往昔，你也会遇见另一个人，陪你度过漫长的人生。关于那些美好的岁月，我总是充满感激，所以今天你向我告别，我也会微笑着来送你。 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西呀，一抬头我就瞧见了有一个卖梨的呀，我有心给我的郎买上梨两颗呀，又想起身子虚吃不得那凉东西呀。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北呀，一抬 天亮，一对鸳鸯来戏水呀，有鸳鸯戏水成双又配对啊，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呀，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 小岳岳和好妹妹乐队合唱的这种，哎呀， 送情郎， 对 这个太平歌词这一段啊，听得让人觉得很心醉。 但是小岳岳说，他这一次这首歌啊，是送给一直以来支持自己的观众朋友的歌 啊，所以也是表达爱嘛， 嗯， 把大家当成是他的那个爱的对象，可以啊，我觉得这首歌 这是真的吗？ 小月应该有、 哎、就小月的表情就已经浮现出来了， 对对对，但我觉得这首歌曲其实听让人会觉得很美好， 哎、嗯、而且我觉得两个人的合作一点也不违和， 非常不违和、嗯、我为什么我会觉得他们是失散已久的一个组合呢、 哎、你觉得他们俩早应该合作了哈？ 对呀、啊、他们气质上面就是有特别相符合的那么一段，秦 昊听到之后会哭吗？做了这么多年从36件18件一直说到现在，结果你说他和月月有一些气质上的相同， 千万别哭啊，我恭喜你们、哎、祝福你们， 哎没错，这是一种新的尝试， 嗯， 听到了不一样的味道， 对的，所以新歌当中呢总会给大家一些耳目一新的感觉， 嗯，别样的惊喜嘛， 嗯，下面呢是要送上一位歌手来向他的最爱的一位歌手送上的歌曲、 嗯、 名字也是最爱，就重新去演绎了10首张国荣的歌，他就是古巨基， 嗯，没错。那这次呢，也是重新演绎这首由张国荣演唱的《最爱》。 只想得你爱，共你患住了，握过了，愿你患住再不放开，千般温柔，这千千手，万缕热爱在心头，若你永远为这一缕爱，为了爱过愿意不再改，这生盼只有此梦，一生只想得你爱，共你患住了，握过了，愿你还住在不放开，千般温柔，这千千手，万缕热爱在心头。 不朽，千金一笑，潇洒依旧，对对错错，千般恩怨，像湖水吹皱。曾被爱过痛过的我，曾被爱过痛过的你，原为了要我与你遇见，再度分开。要说的偏偏忘掉，我最爱的人，今生只得你，永远也得你。要说的偏偏忘掉，最爱我的人，今生只得你，永远也得你。情是这样细腻， 是一首向张国荣致敬的来自古巨基翻唱的最爱。 嗯， 会陷入在这样的旋律当中，陷入一个回忆当中。 没错，就像刚刚说的哈，好像那个日子又近了一些。 嗯，是的，那喜欢张国荣的歌迷非常的多，每年在四月份左右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一些纪念活动，一些歌曲重新被翻唱。 嗯，周四来听新歌，接下来还是一首新歌。 嗯，是 Nav 和 The Weeknd 的盆栽歌，现在风头正劲啊， Someway。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Oh, yeah. I just hit a lick and I know you feeling some way. I just took that chick and I know you feeling some way. Oh, yeah. She just want a nigga like me, you feeling some way. She just want a nigga like me, I ain't playing no way. We got him feeling some way. Way.Cause you see I go in a place total way. I gotta get myself together, it's a day. I spent 2,000 on a sweater. Wait, I think the belt inside the stroller better on my waist. I think my nuts look better on her face. This bitch got addicted, all she did was take a taste. Now you get mad because you got replaced. The brown boy and the star boy on the track. Haters gonna say this shit is whack. I went to the hill straight from the trap.I'ma fuck your bitch and give her back. She said she pop pills, I told her stop it. Check my little pocket, I got options. I'm the first brown boy to get it poppin'. If I say the word, my shooter's gonna pop it. Oh, yeah. I just hit a lick and I know you feeling some way. I just took that chick and I know you feeling some way. Oh, yeahJust want a nigga like me, you feeling some way, way, way, way. She just want a nigga like me, I ain't playing no games. Two 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

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也很经典的来自于电影《美女与野兽》的同名主题歌。 嗯， 这版中文呢是黑比田馥甄和井柏然的演唱。 诶，没错，也是中文的这个同名的主题曲。 是的， 之前已经听过那个美国版的了。 嗯，《Beauty and the Beast》。 没错， 这部真人版的改编自动画片的电影呢已经快要上映了，所以最近会听到很多来自于电影的一些消息。 嗯， 在这儿我们再次欢迎一下各位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 大家好，我是张婷。 虽然今天是个阴天，但是我们上半时段说了本月呢28天、 哎、 所以呢盼到下个月的时间又缩短了2天。 哎，心里笑开了花哈。说到电影，最近你跟我推荐过那个《爱乐之城》。 对啊，昨天其实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来自于这部电影的全部的原声。 嗯， 可见是真爱。 对，你听到很多，他已经在国外拿了很多的奖。 对， 在国内的市场好像第一天的票房不是很漂亮 啊，但是看过的朋友都在推荐。 嗯， 几乎你去看一下那个打分的话，算是同期上映的这个电影当中得分很高的。 对，因为口碑非常的棒，我朋友圈里大家都在推荐这部电影。 嗯，但是 一定要去看。 是啊，有人就说如果是情侣两个人去看的话，可能也会不欢而散。 哎， 因为这个电影当中讲的就是曾经深爱相爱的两个人，到最后呢、 嗯、 因为梦想天各一方， 老眼纷飞啊。 对，然后再次相会的时候呢，只能通过一个眼神表示啊都懂了，但是要把对方深埋在心中。 那就快去看吧。 什么情况？ 哎，那这样说的话就是一个比较现实题材的这样一个影片哈。 有现实，但是其实我觉得讲的更多是关于梦想吧。 嗯， 每个人都有梦想，追梦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的挫折困难，但是我觉得它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方向。 嗯，没错。周四来听新歌，继续来听新歌。下面这个组合其实也是，我觉得很多韩国的男团或者女团啊，都是这种追梦的代名词。 嗯， 因为他们从练习生就一直在努力去想要达到那样一个成就。 嗯，而且下面的这个组合他们已经宣布解散了。 哎， 之前有一首歌是大家都知道的， Nobody。 Nobody， 对，这次来听听是不是他们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呢？ 对，是最后一首歌听到他们组合的 Johnny。 주도 손으로 그려줘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情谊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Stars above you, you never need to doubt it. I'll make you so sure about it. God only knows what I'd be without you. If you should ever leave me, though life would still go on, believe me, the world could show nothing to me. So what good would living do me? God only knows what I'd be without you. John Legend 传奇歌、 对 God Only Knows、之前我们刚说的这个爱乐之城 La La Land 在这个电影当中呢 John Legend 也是出演了一下， 哇， 虽然在其中他是扮演那个在电影当中不是特别讨喜的一个角色吧。 哎，你再给我剧透啊我发现了 剧透也没有关系，你可以真的真是走进电影院去看， 我现在听着一会儿就忘掉了。 对，而且这是个歌舞片嘛，有很多的音乐啊、舞蹈啊，那个场面是非常精彩的。都知道 John Legend 其实他也是美国的 R&B 创作型的歌手，也是个钢琴家，所以他的一些作品呢得到了很多奖项的肯定。 没错，接下来来听新歌，这首新歌来自尚雯婕。哎，一听她的名字就觉得她的新歌应该是那种有态度、有前卫的这样一个感觉。 对，毕竟她一直都是在坚持她自己叫什么，也不叫电音，反正

上下求索，数我衷肠不回望，似美人心心若想，似美人心愿苍凉，我又想沧海来美人生，不计徒留一抹香，似美人细细慈祥，似美人心梦芬芳，是人间翠屏生碎苍凉，鸿飞与我就天人高尚。 想到一定是一部古装剧啦，这次呢就是电视剧《思美人》的主题歌，又是由张靓颖来演唱的。 嗯，其实张靓颖之前演唱过很多古风味特别浓的这种歌曲， 嗯， 包括之前像《天下无双》啊这一类型的，还是很适合这样的演唱。 嗯，她不是说嘛，她承包了这个半边天了 影视剧。 嗯嗯，那最后的这个歌曲呢，要送上的是来自于邵仪贝，比较的小众，比较独立。那这首歌呢，是她的第一首正经的情歌。就叫做我所谓的爱。 哎，这个吉他现行版我们先听为快吧，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 拜拜了各位。 多么欣赏你的坚定，繁星般闪烁不停闪烁，温柔的眼睛，愿做你的爱人，你的朋友，你的孩子和你的母亲，愿做一个卫兵，守护着你那么易碎的璀璨心情，愿给你时间，给你空间，给你不被打扰的宁静。如果你说了那么亲吻，可不可以与我相拥？ 北京时间12点整。